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为了能够打听到武魂殿这些人是不是来找小舞的，唐三故意靠近营地，准备利用胡列娜探听消息。 谁？你们是谁？ 距离武魂殿营地还有百米，唐三就已经被发现了。至少有四条身影在声音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他身边，这一声厉喝还是对方已经看清他是人类才发出的。唐三摆出一副愣住的样子，满脸戒备之色，此时他已经被包围了，四名武魂殿高手将他围在中央。之前通过精神力和蓝银领域的配合感觉还不是很强烈，此时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身边这四个人都有全面压制自己的实力。 这几个人跟我的魂力差距至少在十级以上，如果不是为了十万年魂兽，怎么会派出如此众多的强者呢？ 此时唐三脸上的自然和优雅已经消失了，有的只是冰冷和强烈的杀机，正符合他当初离开杀戮之都时候的样子。杀神领域毫无保留的瞬间开启，白色光晕混合着极度冰冷的气息瞬间扩散，凭借着强横的领域能力，他硬生生地破开了四人压制自己的锁定，脚踏鬼影迷踪，身形闪烁之间已经脱离了对方的包围圈。四名魂圣同时一愣，他们自然也感受到了唐三故意释放的魂力气息。一个实力明显不如己方的魂师，竟然能够从己方四名魂圣的联合锁定威压中脱出，而且那冰冷而充满嗜血杀戮的气息更是令他们激灵灵打了个寒战。但是就在唐三拖出包围的第一时间，四个人几乎同时行动，分别从不同的方向绕出，再次集中时唐三又已经处于了他们的包围之中。这个时候这几人的武魂已经全部释放，唐三倒吸一口凉气，呈现在他面前的一共28个魂环随着武魂释放，周围的压力顿时令空气变得粘稠起来，令唐三全身紧绷起来。 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单独面对一名魂圣绝不惧怕，可对手却是四人，真要动起手恐怕也只有能力逃跑而已。 这个年轻人的魂力明显在我两人之下，可感觉上却模糊不清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是啊，尤其是刚才脱离我们控制的瞬间，像是在面对比咱们等级还要高的对手似的，看来我们得小心一点应对。 那四名魂圣都是这些年来武魂殿培养出的佼佼者，此时对于唐三的出现甚是吃惊，都不敢掉以轻心。在对手强大的压力面前，唐三的杀神领域催动到极致，昊天锤悄然出现在手中，从左手交到右手，体内魂力疯狂涌入昊天锤之内。虽然没有任何魂环附加，但昊天锤本身的厚重霸气却立刻释放出来，与杀神领域相得益彰，令他暂时顶住了对手四人施加的压力。淡淡的蓝光浮现在唐三眼眸之中，同时他的左手也在24桥明月夜上悄悄抹过，两颗子母追魂夺命丹已然在握。面对如此众多的强敌，虽然他已有计划，却依旧不得不小心谨慎，万一事情没有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，他总要自保。就在四名魂圣准备施展魂技的刹那，突然一股冰冷气息从背后蔓延开来，与唐三身上释放的寒流碰撞在一起，两股属性相同的冰冷杀机剧烈的碰撞之下同时律动起来，一时间周围空气中尽是一片白光摇曳，无数刺骨寒意穿插于树林之中，令这个范围内的树木都在剧烈的颤抖着，每一次颤抖树叶都仿佛要掉落一般，而那四名魂圣也因为这突然的变化停顿了一下，刺骨的寒流宛如无数钢针刺入他们体内，令他们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保上，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保持守势。这时三道身影已经从树林深处走了出来，正是武魂殿的黄金一代。由于身份的变化，现在走在最前面的已经不是当初的邪月，而是那与唐三共同获得了杀神领域的胡列娜。唐三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神光，看到胡列娜眼神中的蓝光顿时收敛起来，改为了一副惊诧的样子。唐三的气质和外形变化实在太大了，当初的胡列娜认不出来，现在的邪月与燕同样也认不出。 胡列娜快步上前，几步就来到了唐三面前，眼中惊喜之光连连闪烁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似乎又有所顾虑似的。看着唐三那英俊的相貌，当初在杀戮之都中经历的一切不禁在心头浮现。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但那段短暂的旅程他却怎么也无法忘记。对于唐三，胡列娜除了欣赏之外，还有一种混合了感激和一些特殊情绪的情愫。 真的是你？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各位，他是我的朋友。 胡列娜看向围着唐三的四名魂圣，四名魂圣看了他一眼，默默地收回了自己的武魂。虽然他们的实力还在胡列娜之上，但对于这位未来教皇的继承人还是十分尊重的。邪月和燕此时也走了上来，他们和胡列娜在一起的时间最长，其中邪月又是胡列娜的亲哥哥，多少也感觉到了胡列娜身上释放了几分异样。邪月很是惊讶，而燕看向唐三的目光就没有那么友好了，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敌意。燕与胡列娜一同成长，一同修炼，几乎这二十几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。胡列娜认识的人他居然不认识，这也是他对唐三充满敌意的重要原因。燕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能配得上胡列娜，当然这是不是他一厢情愿就只有胡列娜自己才知道了。另外的原因是，要知道自从身份发生改变之后，胡列娜不但是黄金一代的首脑，同时也是整个武魂殿未来的继承人，这个高贵的身份令那些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也要对他礼让三分。在武魂殿，胡列娜已经渐渐有了些属于自己的威严，而她现在的样子又哪里还有半分武魂殿圣女的味道。唐三此时心中暗暗松了口气，在胡列娜释放出杀神领域和自己碰撞在一起时，他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他要利用的就是自己与胡列娜的这层关系。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。 我也没想到，你是来猎杀魂兽的吗？ 我马上就六十级了。 啊，这个年轻人看起来肯定不比我和炎的年纪大，居然已经快到六十级了。 连我和邪月都才刚刚通过六十级，这次来星斗森林也是为了获得第六魂环。怎么说，我和邪月也算是整个武魂殿数万魂师之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了。这小子看上去年纪轻轻，已经这么厉害了吗？ 娜娜，他是谁？以前我们怎么没见过？ 他是我的朋友。唐寅，刚才是误会，你别介意。我们的营地就在前面不远处驻扎，他们是为了警卫。你怎么一个人前来猎杀魂兽？这不是太危险了吗？ 不是一个人，我又能请谁来帮我？ 你还有我，我们是朋友嘛。而且，难道你们宗门不会帮你获取魂环？你应该知道，到了这个级别，如果想要获得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魂环，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达到的。 宗门？我早已不属于宗门了。 啊，你们宗门怎么会放弃像你这么出色的弟子呢？真是他们的损失。 唐三当然是在骗他，对于欺骗武魂殿的人，他心中没有一丝负担，尤其是为了小舞。之前的一年，他在月轩与姑姑学了很多东西，掩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以及掩饰自己的情绪就是他的必修课之一。唐月华亲自教导他如何能够改变自己的气质，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人接触，就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态度去面对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最好。作为月轩这一批毕业学员的佼佼者，唐三无疑已经得到了其中的神髓，正是因为他没有多说，才避免了言多必失，也更容易令人相信。至于这个悬念，他是留给胡列娜的。 既然是误会，那我走了。 哎， 站住！ 还有什么事？ 立刻离开星斗大森林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武魂殿在星斗大森林办事，半年后才允许其他魂师进入。 星斗大森林是你们武魂殿的财产。 你在挑衅吗？挑衅武魂殿的权威？ 你是武魂殿的人，我不是。 我只是一名自由魂师，挑衅的是你而不是我。我和胡莲娜是朋友，和你却不是。 看着唐三那如沐春风的笑容，还有他突然流露出的优雅，胡莲娜的目光不禁有些呆滞。他还从未在唐三身上见过这样的气质。这一刻，眼前的男子似乎突然变了，由原本的冰冷变为了温暖，让他很不适应。但正是因为这不适应，这张英俊的面庞才更加深刻地烙印在他脑海之中。说完话，唐三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。这时候，充满狂野的灼热骤然从背后爆发开来，就连树林中的漆黑也在这一刻被照耀成了火红色。 小心！ 唐三没有回头，而是飞快地踏前三步。他这三步迈出的很有讲究，并不是直线向前，而是先向左前方迈出一步，然后再向右，第三步重新转左。一瞬间完成的动作顿时令他的身影看上去极其飘忽，尤其是在那一刹那之间，他身上的气息变得捉摸不定。当他第三步踏在地面上时，以脚尖为轴，整个人以一个惊人的大旋转转了过来，握在手中的昊天锤顺势而出，澎湃的黑光骤然蔓延，强横的气息眨眼间扩散，与一团直径超过一米的火球重重地撞击在一起。尽管没有任何一个魂环，但唐三本身却早已经有了蓝银皇魂环的改造，而他的昊天锤又是在自己59级的魂力催动之下的。不用魂技又如何，他依旧是一名59级的魂王。轰然巨响之中，无数火星四散纷飞，火球完全被破坏，而唐三的昊天锤上也多了一抹暗红色，可他自己却分毫未退，沐浴在灼热的火焰余波之中，并未受到一丝火属性能量的伤害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